第二十九课，我也喜欢游泳。一句子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爬山、滑冰、游泳，我都喜欢。你游泳游得好不好？我游得不好。没有你游得好。谁跟谁比赛？北京队对广东队。我在写毛笔字，没画画。我想休息一会儿。